住是古董和字画，虽然很廉价，总算像个家。 千古绝唱，谁人听？梁山伯祝你。

为什么年少那么短，我想回来。 道理 想变得坚强，强到能够去忘，无所谓悲伤，只要学会抵抗。原来爱情这么伤，原来爱情是这样，这样峰回路转，泪水迷 他。

山路春去去无踪，徒留一脸幽 跟着风呀风儿走，花呀花呀开在枝呀枝儿头，记不清